非一般的信誉啦。咁啊，经文就喺《使徒行传》八章26至35节。咁咁大家可以提出 PowerPoint 呢个好经文啦。好，第26节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：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隆的路上去。那路是旷野，腓利就起身去了。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，回程中他坐在车上，正念着先知以赛亚先知的书。圣灵对腓利说：你去靠近那车走。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，就说：你明白你所念的吗？他说：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能明白呢？于是他请腓利上车，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：他像羊被牵去宰杀，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得不到公义的审判，谁能述说他的身世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。太监回答腓利说：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自己，还是指别人呢？腓利就开口，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。唔该，阿佳。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哇，系咁震撼啊！咁啊，近年而家香港先进嘅科技咧，大家有冇试过网购啊？有冇啊？试过举手唔该。啊，网购好兴，即系好方便啊嘛，上网购物啊，即系上网购物啊，网购啲系啊，唔系网购啊，上网购物。咁大家有谂过咧，一个午餐都可以上网去 bid 嘅，啊，即系去买嘅 bid 啊，有冇谂过？最近咧喺六月份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嚇喺eBay裏邊咧一個嚇競投得好激烈嘅一個嘅午餐，大家知唔知係咩午餐啊？嗱，就係巴菲特嘅午餐啦。知唔知邊個巴菲特啊？啊，股神巴菲特啊，咁啊喺美國咧，佢一個投資嘅專家嚇，佢話佢買邊只唔係佢投資好有心得啦，咁啊佢買嗰只股票咧長線咧即係會升啊咁樣嗰啲嚇，咁咧佢就。佢太太咧就係一個志願機構去工作，咁啊，佢好想咧去即係籌一啲款項啦，咁啊去幫助嗰個團體。跟住咧，佢就同佢先生講：，不如你諗啲方法去籌款啦。咁啊，個巴菲特就諗：啊，我錢好多啊，但係我如果自己即係自己去捐，好似唔得直接，唔好想即係透過自己嘅身家咁去捐出去。咁佢覺得啊，我有咩可以俾人咧？咁我有投資嘅意見俾人啦。咁我就。提供一個午餐的機會，咁就等人上網 bid 啊。咁咧呢個競投午餐咧已經持續咗15年噶啦。今年咧就有一個中國富商得到，知唔知最尾競投個金額係幾多？嚇死你啊！嚇1400萬港幣，1400萬港幣，有一個中國富商得到嚇。咁咧佢投翻嚟咧，佢唔係話就咁去捐錢俾佢啦，佢仲有一個寶貴嘅機會，就係有4個鐘頭同阿巴菲特去午餐。啊！俾著你，你話投資巨人咁樣，你同佢食午餐嘅時候，咁你會同佢傾咩啊？啊，邊只俾個 number 嚟啦，係咪啊？或者我自己啊，應該點樣去管理我自己嘅財富係咪啊？佢仲有4個鐘頭咁樣同佢傾啊。咁今年投得嗰個人咧，咁佢都係巴菲特迷嚟嘅，即係佢個公司聲稱咧就係話，佢10年前就睇過佢出嘅一本書啊，出嘅一本書就關於投資，咁佢就跟住呢本書嘅做法，跟住就。投得即係就温佢一間公司啦，就好似做得幾好咁樣，所以佢今次咧就好想去報答翻阿巴菲特嚇。咁啊，呢啲太貴嘅午餐我哋真係就食唔起啦嚇。但係咧，木愛堂唔好嘈，木愛堂我哋有一個另外一個午餐，大家唔知有冇食過？就係咩午餐咧？和睦師午餐。大家在座有邊個冇未試過同阿和睦師食晏啊？或者晚飯啊，總之即係總有機會係嘛？嚇，同阿黃牧師去食個午餐係咪啊？嚇，阿黃牧師好好嘅，佢喺個過程裏邊，啊，就算我屋企人都係有一次唔知點解，佢探完我阿爸、我阿哥啊屋企人，咁啊去我大佬屋企食飯啦，黃牧師就走埋上去， 咁啊，即係好難得，我估唔到竟然即係連我哥咁，今日第一次翻嚟，原來都同佢食過飯嘅。咁啊，我唔知道大家即係每次同阿黃牧食飯嘅時候咧，有咩領受啊？啊，佢可能都會喺生命裏邊帶俾你好多唔同嘅啟發。我最重要佢可能好關心大家嗰個生命嘅處境，係咪啊？佢同大家有咁嘅會面嘅時候，啊，佢好關心大家的狀態，啊，佢可能想解答大家啲唔明白嘅地方。有冇谂过啊？上帝去差呢个人同你去会面嘅时候，佢可以带俾你生命嘅咩改变？今日太监经文里边讲过太监，佢喺信仰上边有好多唔明白嘅地方，上帝就派咗使者腓利同佢相遇。今日佢哋嘅相遇唔系一个一般嘅相遇啊，佢哋个相遇好特别。而且仲對太監帶嚟生命嘅改變。咁點解話呢個唔係一個即係一般嘅相遇咧？啊，佢哋發生個即係佢哋相遇嗰個機會咧係好低嘅。啊，經文就講啦，第二十六節，咁啊有主嘅使者同腓利講：啊，起嚟就去到耶路撒冷往加撒嘅地方。咁當其時咧，其實啊講少少地理啦。頭先司徒講完物理，啊唔係講完咩啊？拜我係講完生物，我講地理啊。知唔知當其時啊，腓利佢喺撒瑪利亞地方啊，有使者同佢講話，你往去耶路撒冷下去加撒嘅地方，個距離幾遠啊？講少少地理，大概相隔100公里左右啊。佢唔知點解要去到嗰個地方喎？嗰個地方講明俾佢聽，那路是曠野，係一個沙漠。佢唔明白點解上帝嗰下要佢去到嗰個地方，佢順服。他照去到那個地方，他就突然間第27節講，不料有個埃塞俄比亞的太監，他是一個高官，是江大基手下裏面總管銀庫。江大基是個女王，如果大家看武則天，知道他的權力有多大。他在他身邊就做管理財富的，即是現在我們什麼香港的財政司司長。咁即係話點啊？腓利喺個曠野，喺個沙漠地方，無端端見到財政司司長，啊！咁你啊，咁啊，佢突然間佢就話啊，有聲音又同佢講：你貼近你嘅車隊啦，你貼埋去啦。咁啊，腓利啊，就走埋去聽下啊財政司講緊啲咩？咁佢聽見啊財政司，原來佢念緊以賽亞書嘅經文啊。以賽亞書係一段咩經文咧？啊，就喺個聖經裏邊其實都有嘅，啊，就一本先知書，大概咧喺腓利見到太監嗰陣時700年前所寫成嘅，咁啊佢喺度念緊啦，好大聲咁啊，喺度念啊咁樣，咁啊腓利大概聽到佢哋嗰個內容啦，跟住佢就走埋去問一問啊太監，你讀嘅經文你明唔明啊？咁啊。正常，即係你好驚噶嘛，係咪先？你諗下，你而家搭緊地鐵，你睇緊數學書，你睇台數唔一台數，唉唔識計喎。突然間坐咗嬸喺你隔離，佢問你：你呢條數你識唔識計啊？咁樣咁你有咩反應啊？你咁你可能你就同佢講啊，關你咩事啊？或者話哦得㗎啦，得㗎啦，咁啊就繼續去自己睇自己本書係咪啊？啊繼續諗下自己條數，唔係喎，我話佢哋。即係話佢哋嗰相遇唔尋常嘅地方，就係話太監有咩回應啊？啊，經文有第幾節講？係嘛？第31節講話冇人教我，我點樣明啊？係咯，冇人教我點樣明啊？我成日咧，我哋咧之前咧去睇呢段經文嘅時候，我哋不斷諗啊，點解佢哋嗰種嘅相遇有幾奇怪咧？嚇，嗰種感覺即係點解佢願意無端端腓利會走去同個太監講嘢咧？你在人生裏面你有什麼動力啊？你才願意去走埋一個人身邊去跟他說話啊？我們想到，如果在維多利亞公園，你未拍拖的，你見到你心儀的對象，你可能會有這個動力，你走埋去跟他說話。啊，哇，你會見到，啊，主啊，為什麼我在維多利亞公園，周圍沒有人的時候，我走埋，啊，見到我心儀的對象，這個一定是緣分的安排。是神你的安排，你會有這個想法是不是？你有種感覺是不是？你想一想你身邊你怎樣認識你自己的那個伴侶，你想一想。 我聽好多都話啊，如果我唔係讀呢間中學，我就識唔到阿邊個邊個；我唔係翻嚟呢間教會，我就識唔到阿邊個邊個，係嘛？啊，如果唔係阿邊個介紹俾我啊，我又識唔到邊個。啊，你哋都相信好似即係有一種緣分咁啊。腓利今日同太監嗰種都係一個緣分。你諗下一個沙漠地方啊，佢翻去埃塞俄比亞啊，去邊度啊？埃塞俄比亞就係、是、再講少講少地理，再多啲地理就係、是、喺。嗱，譬如如果嗱，呢個講得頭個 screen 係耶路撒冷啊，跟住咧佢就經過埃及，咁啊去到去埃塞俄比亞，即係今日蘇丹，即係個國家非洲嘅國家，哇幾遠啊一個路，佢哋竟然無端端喺沙漠裏邊去相遇，啊、你諗下佢哋嘅緣分幾咁大？佢哋有緣唔係因為腓利想追阿太監，而係太監佢知道腓利。唔係，係腓利知道太監，佢唔明白經文裏邊有啲地方，佢講俾佢聽。佢點解話佢哋嘅相遇會帶嚟生命嘅改變？你有冇諗過？頭先講咗佢一個財政司啊，佢喺武則天嘅身邊去工作啊。佢你諗下，佢係外邦嘅神，外邦嘅人啊，佢哋可能會拜佢哋外邦嘅神，係咪啊？即係而家好多國家佢哋有自己地區性嘅神噶嘛嚇，有啲地方啊有啲少數民族佢拜樹咁樣啊，咁有啲喺日本會有啲日本教咁樣係咪啊？喺泰國都有四面佛啊，佢啲地區性嘅神啊，一個外邦嘅人佢好可能佢哋都有佢外邦要信嘅神，但係點解佢可以喺個沙漠裏邊有機會去認識呢個主耶穌基督啊？最後佢仲洗埋禮啊，佢好開心咁樣翻返佢自己嘅國家。究竟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还有究竟他们之间有什么元素去促成他们彼此之间这种的会面呢？讲男仔讲女仔，你一定要对对方有兴趣，是吧？你要见到，即是你刚才说，见到你自己喜欢的对象啊，有即是难听点讲句，他不是你心仪的对象，你见到他你都未必走埋去跟他讲句，哇咁啱啊，在大球场见到你咁样，你都不会啦，是吧？你是有些兴趣的对对方。腓利點解會對佢有興趣？啊，腓利佢好順服上帝個心意。喺教會初期，其實腓利係一個普通嘅信徒，好似我哋每一個咁樣。咁啊，教會喺當其時興起，信嘅主嘅人越嚟越多。當其時十二使徒佢哋喺教會去服侍嘅時候，佢哋要管理嘅嘢越嚟越多。他们开始推举一些执事去协助使徒去工作，即好像我们今天牧爱堂一样，有牧师去带领着我们的教会，是不是？我们都会有些堂位，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去负责不同的岗位，使到牧师可以专心在福音的事工上面。而当其时腓利，他的工作就是一个执事，他就是帮手去管理教会，管理饭食。但是在教会初期受到很多的逼迫，那些逼迫是對他們教會是造成很大的傷害。有其中的執事啊，斯芬，不是我們的斯芬啊，斯蒂凡，他也都因為受到這些逼迫他殉道。他們沒有因為這樣他們影響了他信心，相反他們四散，就是因為這樣腓利就去到撒瑪利亞地方。講一點背景，撒瑪利亞是個什麼地方呢？如果大家有看約翰福音，記得記得活水嗰個嘅相遇，耶穌啊同個婦人喺中午嘅時間喺撒瑪利亞地方啊，有個井前面，佢見到個撒瑪利亞嘅婦女，咁佢就話其實原來猶太人從來都唔會同撒瑪利亞人啊有來往嘅，即係咩意思呢？即係如果講緊而家嘅社會，即係如果你話英國人同美國人來往，有咩咁出奇啊？係嘛，大家都係講嗰啲語言係嘛？但是如果南韓和北韓人有來往做 friend， 還一起在 WhatsApp， 那你就覺得啊，你們的關係就很特別，是吧？但是他當其時他就是這樣了。腓利隻身去到撒瑪利亞這個他們以往沒有來往的地方，他跟他們去傳福音，他傳得不錯的。經文在之前那裡講提到，他去到撒瑪利亞這個地方去傳福音的時候，他去趕鬼，他醫病，他傳得不錯的。他興起很多的人信主，在一個外邦的地方。但是有一天突然聖靈跟他說，你離開這個地方，下去耶路撒冷和奸殺的地方，無端端要去沙漠，比罪我們。 唉，唔好搞啦，啲好地地路，我已經都嚟到一個外邦人地方去服侍啦，點解仲要我去到一個唔知咩嘅地方咁樣？我哋都可能經歷過呢個咁嘅處境，呢個掙扎係咪啊？記得半年前啊，半年前啊，我哋仲喺邊度啊？牧恩堂係咪大埔區？我哋做緊我哋敬拜侍奉係咪？點解今日我哋隻身走到嚟旺角呢個地方啊？弟兄姊妹，有冇諗過啊？所以我哋今日嚟到呢度，我哋都經歷嗰種嘅順服，嗰種嘅可能經歷過當中嘅掙扎。我哋唔知道我點解我哋嚟到呢個地方。腓力佢唔單止去順服上帝嗰個嘅帶領。他知道這個不是單單上帝要他去曠野工作，他知道上帝有他的計劃。他知道呢，我可能要去見到，會遇到一些不同的人，他就去到。其實腓力去見到太監那一刻呢，其實他要走過去聽他講話呢，是一個很即係佢彼此之間有個好大嘅障礙，你有冇諗過？其實腓力係一個普通平民百姓，頭先講啦，嗰個係財政司嚟噶嘛，即係佢車隊好龐大。你幻想到啊，當其時佢嘅身份啊，佢可能坐緊車，你無端端要走埋去同佢講，仲聽下佢講咩，再問佢嘢嘅時候，你諗到佢要付出幾大嘅勇氣啊？啊，你唔好講啦，冒個言，我哋有個朋友翻嚟，你同佢。即有時我哋都有啲掙扎啊，點樣同佢打開話題好咧？點樣去同佢分享福音好咧？去到個 coffee shop 啊，你見到啊個人即係好有需要啊，有人係攞住啲嘢，想移開嗰啲即係去麥當勞咧，我食飯，即係嗰日去麥當勞，即係我見到個情況，即係個人攞住個盤，佢想擺低佢個食物盤喺張台度，咁佢又拎住一抽二楞喎。咁啊，又即係佢又擺唔到盤，因為張台有個食人哋食完之後冇拎走盤喺度啊嘛。咁佢又側邊冇人咁樣。咁啊，你有冇勇氣走埋去幫佢？我幫你啊，攞開個盤啦嚇。就算佢有時我哋喺我哋生活上邊都可能有啲咁細嘅地方，我哋都會有個即係有個猶豫去走去同人接觸。俾你冇，佢走埋去。他跟他講，他聽下他有什麼需要。他聽到他讀起這段經文，他就跟他講，你明不明白這段經文講什麼呢？肯定腓力是知道答案的嘛。因為他如果當時他認識這個福音的時候，他就知道，他就不會，他怎麼都想不到究竟這段經文裡面講的就是耶穌基督。有一次我屋企咧收封信，收封手寫嘅信，係人哋向我哋傳福音嘅信件。我愕然啦，因為你而家知啦，你打開信箱，你收到嘅信都係水電煤單噶嘛，係咪先？絕跡噶啦，嗰啲手寫嘅信仲郵票寄嚟咁樣，咁我好興奮咁樣就去拆啦咁樣。啊，原來係一封手寫信嚟嘅，咁啲字幾靚嘅，咁寫咁啊睇下親愛嘅住户咁樣，咁啊。佢內容係講咩咧？佢話：啊，我知道你屋企有個小朋友。啊，哦，啊，我咁你有咩感覺啊？知道你一個小朋友。啊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？唔係，佢冇綁。我 OK， 我即係睇住我女嘅。佢話：我知道你屋企有個小朋友。啊，你有冇覺得而家社會咧，你教養小朋友，你好多家長面對好多嘅困難啊？你覺唔覺得？我話係啊。啊，咁我覺得，唉，成個女一喊咁樣咧，就要俾，即係硬係要去招呼佢咁樣，硬係，即係我已經係俾佢主宰咗我一切咁樣，俾佢。咁而家唔係啊嘛，佢話我哋教養兒童，啊，聖經佢話佢寫一句箴言俾我哋，29:17，佢話管教你嘅兒子咧，嚇，就使你安息，亦都咧去令你心裏喜樂，佢咁講，嚇，即係佢意思話，其實聖經裏邊咧有好多嘅原則，嚇，可以協助你。啊！幫到你去教養你嘅小朋友，咁我就去到呢度，我就諗啊，我幾時有發，即係有幾時要暴露我女嘅蹤影咧？唔通呢個鄰居，我喺諗，一定諗下啲鄰居住喺邊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下次我要諗下點回應佢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我真係冇辦法知道，唔通我女喊得大聲，咁我就諗應該係隔離屋噶啦， 一系就系我即系我阿 Cindy 带阿女落去公园散步嘅时候，佢同人透露咗我哋住边，好危险噶。跟住我睇经文嘅后边嗰，即系我再睇佢封信啦。咁佢同我讲话啊，你想唔想认识多啲啊？你想认识多啲咧，咁你就跟住呢张单张就去到去教会啦。啊，我觉得哇，我估唔到佢真系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系嘛？即系向人传福音，竟然可以连而家我哋绝迹嘅信啊都可以去用系嘛？即系去咁样向人传福音。咁当然啦，咁我哋再睇落去张单张，发觉系阿爷正嘅咁样。啊即係一個我哋同佢宗派就好唔同嘅一個，即係我哋叫做異端。可惜佢冇回郵地址啊！如果我寫翻封信邀請翻嚟牧會，帶翻佢翻嚟我哋教會裏邊啊！喺收到呢封信嘅時候，我真係諗哇！原來傳福音係可以到咁犀利嘅，可以用埋呢啲方法嘅。我知道即係我哋弟兄姊妹有時咧向人傳福音咧，都即係諗下啊！佢台頭裏邊，我記得嗰陣時講啊，你公司嘅台頭咧，你都可以擺啲。裝飾品是基督教的，咁使佢知道啊，你就係嗰種即係你就呢個信仰嘅。不過個挑戰就係你喺公司冇發脾氣咯，啊、你冇容易發脾氣，可能真係影響。太監佢去完耶路撒冷去敬拜，佢有好多嘢唔明白。經文講佢由埃塞俄比亞嘅地方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。你幻想到他其實去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，他想去追求這個信仰，去認識這個信仰。他是一個有權貴人，即是一個權貴，有能力，有財力的人。他願意去到一個很遠的地方，去認識這個真神。但很可惜，他面對很多挫折。他面對什麼挫折，大家知不知道？原來呢，一個太監他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，他敬拜，这些人是有权不让他进去，因为他是太监的身份，所以他不能够入圣殿，他需要在圣殿的另一个地方去做敬拜。他不习惯，喂，大哥，我在女王身边，我负责管理财富，我在我自己的地方有权有势，为什么我来去追求你们的神的时候，你们拒绝我？为什么我不能够去进入去认识一个新的，即认识我的信仰，去追求我的信仰？他不明白，他想不通。他拿着以赛亚书的经文，他回去在这个路程里面，他不断去念，不断去念。经文他说，他说到在第32节，他们期待的尼赛亚就好像羔羊一样，被人拉去宰杀，他都默然无声。他想，为什么我们追求的这位上帝，他会在这样的身份呢？好像跟我处境很相似一样。现在我去到一个我自己很有权力，我去到耶路撒冷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不能够去认识这个真神。我自己都曾經遇到一個即係俾人即係有少少俾人排斥嘅感覺咁樣。話説有一次，其實我大學畢業之後，我讀工程嘅。咁我大學畢業之後咧，我就冇讀工程啦，即係冇做工程呢一行啦，就做貿易咁樣，就貿易貿嗰啲皮革啊嗰啲咧，啲皮嗰啲咧。嗰時啲姊妹好興奮嘅，你幫我睇下我呢個皮咩皮嚟嘅？你睇下銀包咩皮？我新買手袋啊，膠定皮嚟嘅咁樣，好興奮啊！走嚟問我，知我做皮啊嘛嚇，佢都走嚟同我講啊。咁啊，我同啲大學同學食飯啦，出嚟食飯，跟住咁，因為我唔係早行啊嘛，咁咧佢哋一出嚟食飯，成班人就去講。就去講翻佢自己工作裏面面對工程裏邊咧嗰啲嘅挑戰，嗰個判頭真係指住自己年資深啊，即係我哋好後生啫嘛嗰陣時，又講幾多講唔聽啊，佢不斷係咁講，但係咧我成程不斷係咁聽，因為我答唔到山啊嘛，我唔能夠投入喺佢哋嗰種嘅即係嗰個工作嘅環境裏邊，因為我完全唔係做嗰行啊嘛，咁成程煩，咁我又即係冇乜出聲咁樣，即係我種感覺覺得係咯。即係總之唔食啦，咁之後都冇乜再同佢哋食飯咁樣，但係好失落，好似一種被拒嘅感覺咁樣。咁我諗啊，即係有時我哋去翻到嚟，有啲新朋友翻到嚟，係咪 我哋會開組噶嘛，有唔同嘅組啊，我哋都可能好興奮去講下我哋自己，即係教會嘅事啦，嚇、啊，我哋生活裏邊咧，我哋彼此之間認識嘅事啦，嚇、啊，但係我哋有冇辦法，亦都有冇諗過啊，照顧下人哋嘅感受，嚇、啊，有咩話題可以去帶俾佢哋？腓力佢將耶穌基督呢件事去講俾佢聽，佢未受太監嘅邀請。上咗佢架車，佢就由嗰一刻開始，就喺佢經文裏邊，佢讀緊段經文，就去講起耶穌。佢陪佢走一段路嘅經文第35、36節冇記載，但我哋大概可以幻想到，如果佢要將耶穌嘅事蹟清清楚楚咁樣去講俾太監聽，佢要陪佢走一段路，佢要帶俾佢啲經歷。佢話俾佢聽，耶穌基督唔係一個會拒絕人嘅人，相反佢帶恩典。和爱去临到每一个人当中，无论你是外邦人、撒玛利亚人，或者你曾经受过伤害，你在你人生里面很失意，你不知道怎么面对的处境，耶稣他跟你一样，他明白，他不单止他明白，他而且还会进入你的心灵里面，他赋予了圣灵，有圣灵进入你的心灵里面，使你身体成为真正可以去敬拜他的殿，不再受到拒绝，即是不是再需要你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敬拜主、啊、你才是去认识那个上帝，不需要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了你生命里面，你可以在不同的地点时间天天去敬拜他，他还会在你生命里面时刻去保护着你，陪伴着你，无论你经历什么困难时机。太監他得到很大的鼓勵，突然間咦那裡有水、啊、這裡是稍後的經文，今天好好編出來、啊、看看那裡有水，為何我不用禮呢？上帝就在這個時間，他知道他們、啊、需要水，在一個沙漠地方為何無端有水出現、啊、因為太監他認識了這個信仰，上帝連水都安排了，讓你接受這個洗禮。太監他從此他生命得到改變，他有些不開心的處境，他有錢有權有地位又怎樣，那又怎樣，是直至他遇見腓力，他知道他人生的出路就是那個主耶穌基督。上帝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計劃，有一個藍圖，他俾我哋每人喺人生裏邊有唔同嘅經歷，你有冇諗過今日點解你會喺依一度？我諗過點解我今日喺度，我就記得我讀大學，我就住宿舍，住識咗 Teddy， 咁啊遇咗 Teddy 啦，人生裏邊，咁啊我就翻咗嚟依度。喺人生裏邊遇到好多嘅人，佢不斷俾唔同嘅鼓勵，認識自己。我就想我究竟我可不可以在我生命里面，我们将这个信仰去带给你身边，安放在你旁边的人。你有没有好像腓力这样去把握这个机会，还是你很犹豫究竟我们之间那种的距离，那种的障碍，那种文化的差异，又或者我自己想我做自己的事情，我很怕去跟他讲这个的福音。刚才讲到我在一间皮革公司里面做贸易。某日工作咁樣，即係畢業之後，咁我都可以講少少背景。點解我無端端會去到呢間公司去做？啊，咁啊，話説我就即係嗰陣時教羽毛球，即係揾下即係揾食咁樣啦，即係 part time 咁樣教羽毛球。咁就去教咗當其時我講個老闆嘅女咁樣教佢咁樣，教佢個女打波，打打下之後佢媽媽認識咗我，就話好想話啊，你幾時畢業啊？不如去我公司做啊咁樣嗰啲啊。咁我覺得啊～都幾特別喎，玩皮做皮革咁樣，好似幾得意咁樣，咁就去公司度做。咁啊，但係越做越唔對路啊，因為覺得哇，唔係一件想象中咁容易嘅事。首先，我要即刻要去無端端分下咩嘅豬皮猴皮羊皮猴，好多皮啊！我覺得哇，死啦！我乜都唔識啊。咁啊，去到咁啊，花好多時間去鑽研啦。無端端你唔識一樣嘢，我讀唔係讀呢樣嘢噶嘛。咁跟住我就諗， 跟住喺過程裏邊，你要去面對一啲即係生意上嘅衝突咁樣。咁我又唔係讀呢樣嘢，我就啊點解咁即係咁難嘅做生意，咁煩嘅，咁多問題發生嘅。咁我就喺度不斷問：點解我會喺度出現㗎？點解我會嚟到呢間公司㗎？啊，我好即係好大壓力，好唔明白，好似嘥咗之前我讀唔係讀呢樣嘢嘅喎，咁走嚟呢間公司做乜鬼啊？啊，咁啊嗰陣時唔明白。咁啊，不斷嗰陣時，我記得我都幾熱心去翻教會去即係認識嘅信仰，就係嗰陣時開始啊，我開始即係被上帝建立，因為我好唔明白啊嘛。咁我就希望喺聖經當中認識究竟上帝喺我生命裏邊有咩旨意啦。咁我去到公司，我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嘅時候，我會去祈禱。漸漸老闆知道我是一個基督徒，咁啊，佢見我啊做咩成日即係耷低頭去做乜？我去瞓覺，我唔係，咁點會瞓覺？好勤力啊，祈禱，一張單跟唔到，祈禱嚇。我又都好似即係大家咁樣，會將啲小飾物咧去擺喺公司張台裏邊，話俾人聽我有基督徒啊。直至我決定喺2008年洗禮嘅時候，我都好大膽去邀請我老闆翻嚟啊，去見證我洗禮。我記得當日我洗禮嘅時候。我有個見證分享，我都跟他講：我公司裏邊面對很多困難，但係咧，我點樣依靠上帝咧？我可以跨過啊！我好想將呢個福音帶俾我老闆啊，但我老闆咧偏偏佢唔信呢個福音啊！佢每逢咧遇到生意上面有挫折嘅時候啊，做生意好興睇乜嘢啊？冇錯啦，風水啊！佢不斷噶，佢會用好多，佢寧願即係生意已經冇乜錢賺啊，但係佢會寧願投放一啲資金去請一個好出名嘅風水師，去擺幾棵樹喺度啊，佢鎮住。佢話：你坐過少少，呢個依位要擺樹，係佢話擺棵樹喺度。佢寧願去投放咁多資源，我就同佢講冇用噶，風水幫唔到你噶。而家批貨下個禮拜要交啊，點搞掂啊？幫唔到你噶，我不斷同佢講啊，咁你試下你擺樹啊，我祈禱嚇。我好想將呢個福音帶俾佢，因為佢喺工作上佢已經面對好多唔平安嘅事，佢唔知點去做，佢唔知點去處理。咁啊，如是者發展到嘅公司生意嘅當然一落千丈啊！咁我都即係開始密謀我自己嘅將來咁樣。咁啊，我都好感恩，因為我嗰時去不斷去投考，即係我做消防噶嘛。咁去投考消防，我好感恩，因為有個即係咁明白自己嘅老闆，我考咗好多次。咁啊，但係你有好多唔同嘅測試咁，你要做噶嘛？咁你點解你可以走去咁多時間考？因為我老闆都之前我都覺得啊，我公司唔掂啊，請錯你翻嚟，我都唔好意思安放你喺度。但係我好感恩，因為我可以遇到呢個老闆，我可以即係去即係有嗰幾年好穩定翻教會生活，去認識咗呢個信仰，去扎根啊，跟住我最尾去投考到消防嚇。咁我繼續同呢個老闆去保持聯絡。咁啊，喺我結婚，亦都邀請佢嚟啊。咁啊，希望可以使佢認識呢個信仰。兩年後，我同佢再保持聯絡。哦，好感謝主，佢話俾我聽，佢翻緊教會。佢唔單止翻教會，佢好活躍喺教會裏邊嘅查經班。佢好開心，佢認識到呢個信仰，因為佢話真係呢個信仰先可以帶俾佢真正嗰份嘅平安。我好開心，佢仲同我講啊，帶埋我女洗禮啊咁樣嗰啲，哇！信仰真係改變咗佢嘅生命啊！更加感謝主，喺我覺得去到一間公司類似曠野嘅時候，我唔知道佢擺我喺度做乜鬼嘅時候，我諗翻起，原來上帝就俾我呢種咁嘅經歷。大家喺你生命裏邊，喺你公司裏邊，你遇到幾多人？上帝摆你喺你家庭里边，可能你系唯一个信主嘅人，你可以做啲乜嘢？你可以点样去把握每一个机会，使佢哋认识呢个福音？定系你哋彼此之间会有一个好多嘅障碍，好多嘅犹豫？我怕丑，我唔知点同我爸讲，点同我妈讲，点样去开口话俾我上司听？呢个福音系几咁强，几咁有大能？上帝在每個人生命當中有個計劃，個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夠去把握這個機會去向人去傳福音。可能你在生命裏面會經歷一兩次 很糟糕的遭遇，都未必 令你去明白这个信仰是什么事。但是不要放弃，记住好像腓力那样陪伴他走，你要慢慢去令他明白究竟信仰是一件几咁美好，怎样可以打破你文化之间那种的障碍，你身体上的缺陷都可以去解决。希望大家可以今天去为到你生命里面你很想去认识主的那位去祈祷。耶稣基督离开之后，他赋予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不是让你一个人去走过你的生命，他已经进入了大家的生命，他陪伴着自己大家去走。你向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只是你一个，更加有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去作工。愿主你将这个宝贵的福音去带给各位，使到你们的生命更加平安，满有丰盛。阿门。